去选票。选管会亦会因应情况购买大批嘅胶凳。冯华指出，大部分票站门口较窄，如果开设新一条嘅专队，恐怕难以实施。票站入面如果有个别身份证字母嘅取票柜台，少人排队嘅时候，票站职员可以安排其他嘅市民转到有关嘅柜台轮候，相信有助舒缓人龙。沙田新城市广场午饭时间，有人聚集表达反修例诉求，有市民喺中庭展示横额，并以扩音设备播放反修例嘅歌曲。商场嘅不同楼层都有市民叫口号。商场保安喺中庭观察，一度尝试阻止在场人士聚集，期间有几名嘅军装警员喺连接新城市广场嘅沙田港铁站戒备。天气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覆蓋中國東南沿岸。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嘅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預測係下晝天氣酷熱，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嘅兩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温係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1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96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7元，升6.4。新上市嘅京东集团系报234元。中芯国际22.9系升1.2。美团点评172.7系升4毫。阿里巴巴216.6跌1.2。港交所295.2升1.6。中兴通讯26.9升4.15，吉利汽车12.52升6.2，小米集团12.64升1.4，建设银行6.16系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2，瑞士法郎8.169，澳元5.324，加元5.716，新西兰元4.994，欧元8.7205。每百人兑港元7.2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5点，跌100点。港金现价报1596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26美元，卖出17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车龙就排到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赛马会体艺中学。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嘅大南西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长顺街至到长义街嘅一段大南西街咧，全线仍然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有谁认证？日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 开始两个钟嘅 show 做音乐先揾嚟嘅咧，有关智斌嘅日月。星期二嘅时候，佢都上嚟讲咗佢同佢爸爸之间好 sweet 嘅呢个故事啦。今日咧，我哋都有两位嘅嘉宾嘅，由佢哋首歌同佢哋嘅合作开始，讲下佢哋同佢哋原生家庭之间嘅关系嘅。今日我哋请嚟有两位嘉宾啦。 系啊，你觉得我哋三个坐埋一齐有冇咩共通点啊？ 都系女人咯。 黄然同埋黄乐 怡 ，Hello！ 我想问有咩共通点啊？ 都系好有才华嘅女仔啊！ 哦，即系都系女人啦、啊， 女仔。 喂嗱，今次咧，阿黄然你就有个新嘅尝试啦，喺呢个曲风上面啦，咁样 意外 系得啲啦，同埋都行嘅、哦，行 rock 嘢嚟嘅，咁样样系。几时开始酝酿咗啲谂法嘅？ 其实喺刮骨开始已经有嘅，慢慢刮咗啲嘢出嚟嘅。 系。 即係刮咗啲深層嘅嘢，其實以前一路都有聽開啲歌嘅，即係我自己本身聽歌都雜嘅。咁、但係大部分嘅歌，即係自己寫就多數都係小清新啦、啊。咁跟住呢首歌係我上年年尾咧，咁去到台灣同嗰邊嘅 writer 叫奕琪啦。一起去寫的，因為奕琪又很鬼搞笑的，一開頭又寫小清新的，跟住到近年呢他又寫一些搭搭地的東西、我就說、不如我們一起搭一下所以就寫了，那時就寫了這個 demo、 但那時有沒有一個概念，因為搭一點怎樣搭法呢，寫什麼好呢？ 有啊，那時其實 demo 名就叫做情緒勒索的、我們就想說一些、出到來社會好像有很多行為、思想上的東西都被人勒住了樣、就想寫呢、這個狀態，咁跟住個 demo 翻到嚟咧，去到樂兒手上，佢就覺得唔應該就係得情緒勒索咁簡單噶。 因為情緒勒索 好 味啊，好好啊，佢一路交俾你，你好答入面，係啊，因為情緒勒索咧咁點樣咧？ 因為好聽得太多啦，可能我覺得，同埋好簡化嗰件事，我覺得情緒勒索，同埋好似。會剝奪咗每個人佢去發泄嘅權利，我成日覺得呢個字。咁而得意嘅位咧，就係初初傾嗰個 demo 嘅時候咧，咁我同即係成個創團隊咧，其實就係好想灌醉佢嘅。 好變態！我哋本身喺 cafe 啊，即係最初嘅時候我哋喺 studio 啦，然之後我哋再傾嘅時候去 cafe 啊，跟住佢哋話唔得，下次要灌我飲酒。 點解你想灌醉佢啊？ 因為港極咧都你知佢內心有啲嘢，但係港極咧都會用一啲周邊嘅東西去包裝，例如吉他啦，例如早餐啦，例如蘋果啦。 即有那種清新的氣氛 是但是我們就即我們就在想、他其實即平時去跟他溝通或者聊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或者我們知道 FaceTime 的時候並不是這樣的，那怎樣才可以將他拉出來放回去自己的創作度呢、所以最後就變了、就放大他那些、想用來包裝的東西，就因此就我哋本身就用唔同嘅痕跡去、去作為一個概念啦，咁所以牆身有列就一條好細嘅裂痕，但其實入面就係佢自己好一啲比較闊嘅一啲人生，即係或者一啲成長嘅態度咯， 即係細嘢化大咁樣去講咯。 OK， 咁入邊咁呢個裂痕中間係收埋咗你啲咩咧？我想知。 其實呢首歌 使唔使攞啲酒嚟？ 小雨， 其實你飲唔飲得㗎？ 我唔飲得㗎。 咁咪好慳啊嘛，一個 shot 就掂㗎啦呢啲。咁你有冇收埋咗啲咩咧喺个裂痕入边？ 其实嗰阵就谂住第一首就不如讲点解我会有今日嘅性格，咁所以谂谂下就 边种性格先？ 即系好似 佢唔会横过马路嘅佢 吓？ 点解红灯咧？ 哦，即 係我一定要等綠燈，跟住仲要等緊燈嘅時候咧，我係要企喺黃線後面。我見到同行者踩住個黃線咧，即係咪有啲俾即係失明人士擋住嗰個黃色格格？ 係 一定要企後面㗎，咁架車會衝上嚟㗎嘛，咁好危險啊嘛。 OK。 咁所以要企後面咯。 所以要形容呢一種係你係好循規蹈矩啊，定係你好怕出意外啊，定係咩先？ 就因為太循規蹈矩 咯， 係、oh. 啊，咁所以佢哋發現咗有呢個性格，咁然後就推敲，就再睇翻，其實就係關你成長嘅嗰個環境事咯。咁而成長最大個因素其實就係原生家庭，咁所以就想講原生家庭咯呢首歌。 OK， 但係因為咁 dark 啦，咁你又講原生家庭啦，咁係即係咪即係代表住你嘅原生家庭同你之間嘅關係都有一啲係 dark side， 你想透過呢首歌去到講出嚟㗎？ 都係。其實我覺得每段關係都有裂痕，都有佢嘅 dark side 嘅。咁而我都有嘅。咁但係我嘅好嘅位就係我好彩，我同我爹哋媽咪都見到嗰條裂痕，然之後一齊去修補啊。咁所以其實修補完之後，兩方面嘅關係係會好咗好多，即係一定係好過以前。你兩方面對雙方嘅認識都深咗。咁呢個其實就是我自己嘅故事。 哦，咁估下我之後想問乜嘢？ 哎呀， 是什么叫裂痕和几时要修补啊？你我都未轻带过了就算了。 细个嘅时候，爹哋妈咪因为管得好严嘅，咁我所有嘢其实都系佢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嘅。咁、 okay. 但系我去到真系反叛期，所谓嘅反叛期啦，就系、是、其实捉得几实嘅一样嘢，就我想玩音乐咯。 嗯， 咁所以毕咗业之后，翻嗰份工虽然系循规蹈矩嘅一份 OL 工啦，咁、但系我有空余嘅时间，即系讲紧时间都系 beat 出嚟嘅。 系， 我会自己去接唔同嘅 job 啦，我会去学吉他啦，去 busking 啦，甚至飞到即系贴钱飞到去第二度去出 show， 咁、我爹哋妈咪就觉得喂唔得，好唔符合经济原则喎，咁、我用尽晒一切嘅方法去阻止我，其实咁即系会话 喺屋企扮病咁样， 唔系 你要照顾我咁样，情绪勒索啊， 系啊， 你好快就入咗。 系要讲话唔好走啦，我 挂， 我担心你咁 样。我头先赤啊，咁 我妈未去到咁嘅程度，你都几强势，即系话喂，你有钱，你家用俾多啲啦。 哦，咁 跟住佢就会即係佢曾經有一個幾強烈嘅做法，就係將我部 keyboard 咧收起，即係打直收喺個sofa 後面嘅。咁到我真係好辛苦嘅攞翻出嚟嘅時候，發現 keyboard 爛咗。其實嗰一下就令到我真係開始揾屋搬出去。咁到我真係搬咗出去嘅時候，佢哋先知道，喂，原來我係禮真嘅喎，即係佢哋以為我以前講嘅嘢全部都係玩閒咁樣。咁到真係出道，其實出道一開頭佢哋都唔係好同意，因為覺得之前咁、你穩穩定定咪好。咯咁样，咁但系到后期就会知道佢哋系用紧佢哋嘅方法去支持我咁样咯。 咁、之后点样去沟通翻啊？ 其实我发现到搬咗出屋企之后，我哋嘅关系好咗，即系会倾偈多咗，我唔知点解。即系可能以前日日见嘅时候，你讲啲嘢都好无谓噶嘛，即系听朝翻几点，翻唔翻嚟食饭，带唔带饭，啲好无谓嘅交谈啦。咁但系而家可能我一个礼拜翻一次屋企食饭，食嗰几个钟嘅时候，我哋系会倾好多嘢咯，即系会我妈会倾佢身体上嘅嘢啊，即系真系有啲咩痛唔舒服啊，以前。我其實睇唔到嘅，咁佢會講佢自己生活上嘅嘢，我都會去分享我嗰排遇到啲咩事，咁當然都係報喜不報憂啊。咁、但係就會發現自己好似認識多咗爹哋媽咪嘅。 OK，、所以佢而家係好 support， 好 support 㗎。但 係 好 女出 show 㗎， 佢哋係唱得好難聽，但係都要繼續聽咯，即係都會繼續叫其他人去聽咯。即係佢哋係永遠唔會講好説話，但係你知道佢永遠都係會第一個去 follow 你嘅人咯。 哦 ，OK， 但呢啲嘢系你先前同阿黄乐儿有冇沟通过，定系真系透过今次呢个合作，然之后咦，原来阿 Kev 你背后有呢啲嘅故事嘅咁样嘅， 好似真系咁迟咯，因为今次好早已经想讲佢成个成长，其实我觉得好有趣嘅，因为我咧好。 我覺得有啲衰，我硬係覺得嗰個人裡面有啲嘢嘅。 好鬼衰啊！你都知自己衰啊！ 黃然自己寫嗰啲係偏甜噶嘛，即係諗下如何從夏天活過來啊，小鹿撞雪地啊嗰啲。但係佢寫刮骨俾佢啦，同呢一首長生。 但係要記住，如何從夏天活過來，即係之前係死㗎啦，小鹿撞樹咁、啊、樣。其实佢好得噶呢个女人， 我要解释下俾你听，佢唔系睇到你深层次嘅嘢，佢只系咁样谂一个人啫，唔系谂嘢偏衰嘅。 黑心啊你！ 如何从夏天活过来啊？你唔使死，你点会活过来啫？ 守咗两年，我第一次听人咁样解读呢一首歌，你去死啦你！ 黄乐怡，你继续讲， 梗系啱嘅，因为 喂。 因為咧，即係因為 Kev 咧成日去，即係我哋傾嘅時候，或者之前做嘅，同埋我睇佢平時寫嘅嘢啦，即係 Instagram， 佢好中意用啲童話化嘅方式去、去講佢嘅心事，即係或者佢 Instagram 可能寫一個故仔，然之後個 image 係一條魚咁樣，即係佢會不停童話化咗佢啲諗法咧。咁其實童話化呢樣嘢其實就係你要遮蓋一啲生活上或者世界裏面醜陋嘅嘢先會出現童話咁、所以我就成日都覺得肯定有啲嘢呢個人咁我就千方百計同埋其他嘅夥伴一起去撩佢啦。咁佢我記得佢提到話日記，跟住佢就第一就係而家呢個時代仲會每日寫日記嘅人就已經好瘋狂啦。第二就係佢係會漏咗寫一日之後咧，佢會補翻寫，跟住仲要括住話佢係補寫咯。 哇！ 我覺得樣嘢好正常， 好自然啊！呢件事， 佢真係好循規蹈矩。有條鞭喺屋企鞭， 中學老師最喜歡嘅學生係 咯， 中意自己寫扣五分咁。 哦，咁所以最後你係點樣真係飲醉咗，佢就真係開始講啲嘢出嚟，定係？ 我好似係喺深夜嘅時候就講起即係我哋 FaceTime， 咁就突然間即係 FaceTime 第一就係大家都好鬼眼瞓，同埋神志有啲唔係好清醒。咁就講起長生有烈嗰首歌嘅宣傳嘅東西啦，咁我就開始問話啊，喂，你覺得你屋企同屋企人最相似嘅地方係乜嘢？同埋你中唔中意呢個相似嘅部分咁？咁可能加埋個時段嘅問題，咁所以佢就突然間講咗一啲佢屋企好嚴嘅管教，可能聽落唔係一啲特別大或者唔係搞到家嘈屋閉嘅嘢，咁但係你要脱離咗呢啲小嘅規矩去話俾人聽，你成長呢件事都係可以好難嘅。 傲慢面目发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全国人大法工委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已经由委员长会议提请今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新华社表示，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有关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工委负责人向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这类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以及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早前人大通过的决定通报，以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的字眼作为其中一项罪行，而新华社最新的公布就以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取代。民主派将于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前夕举行初选，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过往有政党申报涉及初选的选举开支，有关候选人和选举开支的定义已经有法例规定和案例解释。他表示，为免有人干扰或受疫情影响，今年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简介会将会以视像形式举行。冯华指出，近年候选人简介会都有个别人士扰乱秩序，导致简介会要中断或者取消。他认为不应该利用简介会宣泄或者展示立场，剥夺他人了解选举法例的机会。加上疫情需要，决定试行网上候选人简介会，并且设有提问环节和网上直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早前向去年11月西湾河开枪案的交通部警署警长提出私人检控，他获法院通知，案件将于今年8月3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许智峰说，今次获批传票申请意义重大，是首次民间以私人检控争取公义抗警暴。他又说，如果律政司介入撤销诉讼，他会提出司法复核。另外，去年10月6日，一名的士司机在深水埗铲上行人路涉嫌撞人的案件，许智峰说收到法庭发出的传票，传召涉案司机在8月17日上庭接受审讯，涉及控罪是危险驾驶。南北韩关系因为朝方炸毁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而转趋紧张。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昨晚似乎派了多名军人前往两韩非军事区内部分原本空置的哨站。报道说，目前不清楚北韩是否打算部署更多士兵在边境地区，也都不知道北韩此举是否将战线警戒级别升级为一号战斗级别的一部分。有报道指，在两韩联络办公室被炸毁之后，大约100名的北韩士兵进驻开城综合大楼。南韩军方表示，正是密切监测北韩的军事动向，目前未发现异常，警告如果北韩采取挑衅军事行动，将要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气酷热，大致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103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6.6，升6蚊；新上市嘅京东集团系报234.8，中芯国际 22.9，升1.2。美团点评172.4，系冇起跌。阿里巴巴217.6，跌2毫。中兴通讯27.4，升4.65。港交所295元，升1.2。吉利汽车12.58，升6.8。建设银行6.16，跌5仙。小米集团12.6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5，加元1.357，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5点，跌100点。港金现价报15,96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17美元，卖出1,72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咁另外咧，喺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咧挤塞嘅，而家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影响到数码港道咧介乎沙湾径至到贝沙湾六期嘅来回方向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空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去城门道方向近住荃湾港铁站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起身跳啦喂！ 睇到电影 JoJo Rabbit 的最后一幕，讲因为纳粹战败唔使再匿埋嘅犹太少女，话以后可以跳舞啦。突然间佢被激发，决定做一张带领大家舞动嘅专辑。 仍然期待曙光，等一个有勇气的碰撞。 作曲编制都系 Serenity 嘅信杨彤，填词系 Serenity， 编曲杨彤。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Serenity 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将我唱二首，同一乐听咗有下次。 刺激痛失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旧新令你满意。 我哋頭先就係揾咗阿黃然啦，同阿陸兒啦，即係輕輕就係介紹咗，即係今次《長生有裂》背後嗰個嘅起源啦，咁樣。但係因為先前我哋講到就係嗰個宣傳啊嘛，我知你哋都有邀請一啲唔同嘅人，就係真係講下你哋同你嘅原生家庭中間嗰個關係，係啦。咁你哋有冇啲咩嘅？哇，原來有啲咁精彩嘅故事喺背後㗎！咁樣噶， 有噶，其實我冇諗過羅兒嘅背景係咁啦，同埋我覺得好神奇嘅，就算係素人，佢個故仔都好精彩咯。 Yeah. 每個人嘅故仔都好精彩，同埋有啲朋友係我以為佢係一個好開朗、好開心嘅人啦，但原來佢原生家庭係好複雜嘅喎。咁所以我覺得所有嘢都係有影響，同埋都幾意外咯。同埋羅兒真係好衰咯，佢係會惹喊人嘅，好變態嘅女人。 但系咁先寫到呢啲歌出嚟喎，即係嗰啲有血有肉啊嘛，因為真係好黃然啊呢首歌就變咗做。但係我想知啦，咁啊黃樂兒咧，嗱因為頭先阿 Cat 就爆埋你出嚟噶啦，哦估唔到黃樂兒背後啲咁嘅故事。 佢我惹喊咗佢之後咧，佢就千方百計想 惹喊佢，但係我係失敗嘅。 但係咧我好難喺人面前喊，就係、是、因為我原生家庭嘅一啲經歷啦。 哦， 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我爸喺我 year two 唔記得幾時，總之係大學嘅時候，佢就失咗蹤咁樣噶啦。咁一路以嚟細個佢嘅佢唔係一個即係。好理想嘅父親形象，其實即係佢係會帶你去馬會出面，跟住佢就入咗去賭馬，或者佢會叫你借錢俾佢去賭馬嗰只嘅，即係好係啦，好大家鏗槍集劍嗰啲。咁咁佢即係對一個小朋友嚟講，你會好容易有情緒噶嘛，即 係。 咁我記得每次我食飯嘅時候，可能佢整喊咗我咧，我一喊咧，佢就會掉碗噶。咁佢就會病拎白爛，勁嬲咁樣啦。咁之後就食到咁上下，佢就話要落街。即可能佢面對唔到，佢會令人有呢一啲咁嘅情緒，即係佢唔可以面對佢做錯嘢呢樣嘢啦。咁所以久而久之，我可能即可能試過幾次，本身係好傷心喺度嘅時候，突然之間佢掟碗嚟，就會開始一秒轉咗好憎佢或者好嬲佢嘅嗰下，你就會開始。壓抑咯，即係會覺得好似喊係冇乜用嘅咁。 係，咁你之後點處理你嘅情緒啊？ 可能自己一個就好易喊咯，反而。 哦 ，OK， 咁但係你係幾時先有呢種自覺，就係識得即係將強先嗰啲點點咧連翻埋一齊？哦，原來我今時今日有呢一個嘅性格，原來 trace back 翻去係同我嘅成長嘅背景有關係嘅咧。 我估本身有啲頭緒，但係就冇一個契機叫我真係一個故事咁樣複述出嚟。咁就真係嗰次每個人咧，因為尤其是個 studio 又 turn 到好暗啊， 跟住有燈射住你啊， 你一坐埋去就中咗伏咁樣啦。 咁我坐到嗰個位都好緊張。 係，突然間大家好似好 deep 咁樣，可以鋪排翻成個成長到而家咁樣咯。其實好多都真係好好聽，我哋有成十幾個， 廿個 啊， 係 有啲係文化人啦，有啲係譬如有啲紋身嘅朋友啦，係咯，都講咗好多有都係唔係全部咁 dark 嘅，有啲好好笑嘅。 係、okay. 所以經歷咗即係譬如做咗呢首歌嘅過程之後咧，其實兩個都會唔會叫做係放低咗啲嘢，好似輕咗少少咁樣嘅個人。 其實有噶，我喺由做即係由錄呢首歌嘅過程，一開頭慢慢就理順翻我對於屋企嘅感覺。所以其實我喺處理呢首歌嘅手法咧，喺 day one 同最後出街嘅 version 係差非常非常遠。我以前以為有嘅嗰份壓抑係等同嬲咯，即係我原來係會好嬲爹哋媽咪嘅，以前一路都咁覺得。但係我到錄到中段嘅時候。跟住 Edward 佢就有同我傾偈啊，其實傾完偈之後，佢有一日就同我講：其實我覺得你係冇火啊，你一啲都唔嬲啊，你唔識嬲你爹哋媽咪，你根本唔嬲咁。咁所以佢 佢講完之後，我就開始諗，我嗰份感覺其實係啲乜嘢？我之後先發現，其實嗰種嘅唔喜歡咧，已經放下咗，因為你知道後面其實有一種愛包圍住，即係你會企翻開，你去睇翻成件事，你去明白爹哋媽咪當時嘅心情，或者佢嘅 intention 係想要啲乜嘢嘅時候，你發現成件事係同愛呢個字有關嘅，咁所以嗰陣時你就放下咗，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呢一個 version 咧，唔係好 powerful， 唔係好爆咁鬧咁樣嘅，反而係有少少壓抑，但壓抑後面係有愛咯。 嗯 ，OK， 佢就揀一條光明嘅道路，去到 channel 自己嘅歷史啦，咁樣。王樂兒咧， 冇錯啦。因為我覺得 Cap 係一個好識得氹自己嘅人， 係， 即係其實佢自己就會已經修補咗咯，佢咁唔使同對方修補，佢會幫對方諗埋，係啊係啊係，諗埋點樣可以修補大家嘅裂痕。 係， 我係。我錄咗個宣傳或者寫咗呢首歌之後咧，係仲糾結咗嘅，因為我 錯。 第一就係我寫完詞嘅時候，其實我係有手震嘅，唔知點解，即係可能 physically 係有啲嘢宣泄咗啦。咁我錄嗰個宣傳，即係俾阿 Kev 質問嘅時候咧，就講咗一啲即係批評我媽嘅説話。咁批評完嘅第二晚咧，我媽就因為佢而家喺我隔離村住嘅，咁佢第二晚咧，我話我好忙，或者做緊嘢，唔想去食飯，總之就甩咗底咁。咁咧，佢就死都要拎個米粉俾我，跟住你就連埋尋日嘅，即係嗰日嘅前一日講嘅嘢，你就覺得開始好內疚啦。你就哎呀死啦，我咪 cut 咗佢啊嗰啲。 最後 是 cut 咗 噶，咁你就開始即係又多咗個層次去思考，就係究竟自己嘅嗰個對於屋企人嘅抗拒係純粹因為你建立，即係你依然仲係建立緊自己，所以你唔想有一啲牽絆啦，而定係真係嗰個人唔值得你去欣賞咧咁。 OK， 所以呢首歌唔係一個答案咯，可以係一個機會去到諗一啲嘅。問題咯，係啦。咁嗱，而家有呢一首歌啦，但我想問嚟緊你嘅 project， 王賢今年嘅 project 係咪都會同王樂兒一齊去到合作嘅咧？ 冇錯，其實嚟緊會出一張碟嘅。咁嗰隻碟裡面嘅全部歌，我哋成個 concept 都係同樂兒同埋同個團隊一齊去傾。 仲有邊個嘅啫？其實我知道 Colin 啦。 係啦，咁仲有Edward 啦。其實我哋係年頭嘅時候有一個叫做聽歌會啊。我抌曬我哋啲 demo 出嚟，跟住我哋就逐首揀，就揀話我要邊幾首，跟住我哋就開始喺度傾啊。其實呢幾首係應該要有啲乜嘢先，即係歌詞上有啲乜嘢，同埋成隻碟應該有咩 concept。咁所以成隻碟裏面都見我今年會不斷見阿樂兒咯。 OK， 克服咗嗰種恐懼未啊？ 冇恐懼過咯，恐 懼有驚人灌醉你啊，又俾佢挖咗啲秘密出嚟啊！ 所以話樂兒呢個人係唔知點解一嚟就好睇得透我。我哋係去上年我做完舞台劇，佢啱啱喺荷蘭翻嚟，我哋先第一次見嘅咋，跟住好似見網友咁樣。 係，不過佢係有呢種嘅功力嘅。 係啦， 係啊，我聽過一啲同佢合作過嘅歌手都話。我第一次咁樣同一個填詞人合作， 中佢 唔知點解問得好 deep 嘅啲嘢，但係幾好啊！即係我覺得佢有可能即係撩到一啲新嘅 content 出嚟，就係surprise 到你自己之餘，又真係俾到一個 surprise， 可能係我咪哦，原來王賢有呢一個嘅質地係之前我哋未接觸過嘅， 冇錯 咁樣咯。咁所以而家係揀曬歌㗎啦，係嘛？ 揀曬 咁開始繼續之後你哋嘅盤問嘅過程啊。 冇錯， 嗰啲啦，係嘛？OK， 咁所以我就預睇下嚟緊，希望下一首歌嘅時候，又睇下揾佢哋兩個一齊上嚟咯。 好啊，好啊， 佢盤你，我幫你盤翻佢。 好啊，好啊，哇，下一次一定要上嚟，即刻上嚟， 我哋互盤啦呢度。 係啊，最中意做呢啲嘢㗎啦。好啦，咁我哋聽下王賢啦，今次同阿王樂兒有呢首係新歌啊，《長身有力》。今日多謝兩位 ，thank you。

一起伸出这对手。 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女仔， 喂，听我讲啊。因为呢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但如果广东话会点呢？喂，女仔。 跟上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 哇，个个都跟住我嘅。 跟上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似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 ，love is all around. 佢哋系 ROOT， 寻日都上嚟介绍过嘅呢首嘅新歌啦，作品嘅名称咧。 I'd be nothing without you. 人间有爱。 Ooh, there'd be no song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When I'm down and out and feel like there is nothing left for me, you save me. 在中间的有阵时你爱一个人，你要跟他讲他有几咁重要啦。呢一首歌就话，如果冇咗你嘅话咧，我嘅世界直情连音乐都冇，一首歌都冇。嚟自 Hon 新 single No Song Without You。 议员何郑克行与佢太太参议员何郑岸里两人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在去年参议院选举中贿选。 日本传媒报道，今次是首次有在任的国会议员夫妇被捕。报道说，来自自民党的何醒夫妇涉嫌去年七月在何醒案里参选的广岛选区中，向广岛县议员提供现金，而委托他们拉票。自民党总部在选举中向两人提供1.5亿元作为竞选基金，检方将会调查这笔款项的用途，以及两人是否合谋行贿。报道又说，何井克行曾经担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助理，两人关系密切。而何井案里参选一事由首相官邸和自民党总部主导，相信今次事件将对安倍政府造成打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下昼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1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8蚊，升7.4。新上市嘅京东集团系报234蚊。中芯国际23.25，升1.5毫半。美团点评172蚊，跌4毫。阿里巴巴218.2，升4毫。中兴通讯27.75，升5蚊。港交所296.2，升2.6。吉利汽车12.58，升6.8。建设银行6.16，跌5仙。小米集团12.66，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1，瑞士法郎8.156，澳元5.332，加元5.721，新西兰元4.997。欧元8.70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5点，跌100点。港金现价报15,96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91美元，卖出1,7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中慢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的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创知中学对开。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中慢线有意外，龙尾创知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茶果岭天后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乜嘢系最伟大嘅爱呢？ 圣经里面讲到，懂得为他人来到牺牲的爱 again 就是最伟大的爱。而女填词人 Linda Creed 就讲到话，懂得去爱自己就是属于最伟大的爱。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原先呢就爱嚟描写拳王阿里，亦即是电影《阿里自传》里面的主题歌曲。不过原唱人 George Benson 的版本呢并不流行。女填词人 Linda Creed 在1977年写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这首歌的时候，刚刚好是证实她患上了乳癌。写首歌鼓励自己之余，更加是鼓励身边的人要积极懂得爱自己。伤感的是 Linda 由那段时间开始就和癌魔是角力，头头尾尾足足十年。而刚好去到1986年的时候，女歌手 Whitney Houston 翻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亦是他的癌症末期。 Linda 的病越重，歌曲在流行榜的位置是越高。不过 Linda 看不到这首歌去到流行榜的冠军宝座，只是差一个礼拜他就离开了尘世。懂得爱自己，同时也懂得去爱其他的人，就真是 Linda 和圣经当中讲的最伟大的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阿俊熙，你同爸爸 friend 唔 friend 噶？ 都 friend 嘅，因为我哋好少时间相处，咁所以我哋都会喺夜晚一齐倾下偈啊。 倾啲咩心事呢？ 即系入唔到决赛嗰阵时就会好唔开心咯，即系倾下偈，跟住就会舒服翻啲。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嚟到4点钟之后的《Soul音乐》啦，你好啊，严琼。 点解要咁做作呢？ 得闲睇你嘅全名嘛，严琼。 你好啊 ，Eric。 你好啊，严琼。 翻嚟啦，之后我哋要讲咧，我想问你其实你本人你识唔识写呢两个字噶？琼字你可能识，你严字你知唔知点写？ 阎罗王个阎咯。 OK， 好多谢你啊。因为你冇写过我全名，我真系好觉得咧，我哋应该系有同事系 冇啊，出嗰啲 Facebook 啲 post 咪全部 hashtag 咪严琼啦。 嗰啲我哋有订兵可以 copy 噶嘛，你冇发我唔知道。好啦，嗱，讲翻唔好讲我个名啊，今日讲歌手嘅名字。 其实好多歌手都唔识读佢个名嘅，见到你唔系读山际咩？你个名字？ 唔系，同埋我想话，因为即系有阵时派台碟咧，上面会写我个名噶嘛。咁 严亦夹咪你个严咯。 系啦，咁其实我已经为咗避免尴尬咧，我同咗、即系所有我接触到嘅 PR 同事啦，同埋系呢个歌手都话你写琼如个琼得噶啦。咁但系有啲人为咗意思尊重咧，又即系会写翻我本来个字啦。 隐琼个琼啦。 系啦，但系又会写错。 你谂下佢个名系唔得罪得噶，阎罗王嘅隐琼啊！你谂下几劲 power 呢个女人。 咁样解到我个名字，即刻我好霸气啊！ 即系系咪有种霸气啊？ 怪之哥叫我琼姐啦， 梗系啦。 好啦，我哋讲翻歌啦，得未啊？ 好啊，你自己开嘅呢个题， 因为我其实我都几好奇到底几多人识写我个名嘅。 哦，吓，愿意加个盐，引擎一擎， 系啦， 系啦， 但系都可能会写错，写咗山仔。 系啦， 今日想讲都系关于即系好最近一个话题啦。我见台湾咧，即系一间公司，一间唱片公司嘅佢嘅算系老板啦，就解释咗一件事，于是乎大家开始讨论，就 是、 关于点解呢排咁多 live 睇咧，即系线上音乐会啊。啊，都要讲翻先，原来我哋有个听众咧喺我哋个 Facebook 留咗个 post 嘅，佢就话其实日本咧系都多做噶，即系日本因为一啲嘅打风啊、落雨啊，如果嗰个演唱会做唔到咧，佢都会用试过用呢个线上音乐会嘅形式做。 嗰個講嘅 trend 係幾時多啲就而家多啲咁解啫。 咁同埋因為其實台灣、香港，我諗都係因應嗰個疫情嘅關係，於是乎呢排係會多咗好多。 歐美全部都係啦， 係多咗好多一啲嘅線上直播啦。 係啊， 但係其實咧，即係除咗嗱，你唔覺得其實線上音樂會啦，佢又收唔翻門票又剩啦，其實係一個貼錢，即係貼錢做嘅生意嚟嘅咩？ 我有咁講嘅，但其實你當一，始終我覺得呢啲叫長線投資啫。咁其中呢個都係叫維係你同李樂維之間一種關係。咁你又知道啊，其實佢哋即係大家都可能哇好多壓力啊，或者即係鬱鬱悶悶，你又唔可以出國啊，又唔可以出門啊咁樣。咁啊，咁不如我作為 entertainer， 我都喺不如喺呢啲時候我做翻我能夠做到嘅嘢啊。我哋自樣提供一啲娛樂啊，譬如音樂嘅，咁我咪喺屋企唱下歌啊，咁樣去到同大家交流一下咯。 咁我覺得而家頭先講嘅內容之餘，你都有一啲好，即係大家越做越好啊！應該話係，即係頭先我哋之前講過五月天嗰個啦，咁咧佢哋公司咧就計咗數嘅，就話如果同一時間線上觀看人次咧係4244万人啊，即係你講緊係 live 嗰陣時睇緊，咁但係咧嗰條數咧係一路再 keep 住 update 緊嘅，即係有啲人係唔係 live 嘅睇之後追翻嗰條 link 嚟睇翻都有咁嘅情況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嗰、那個成本好高噶，嗰、那個成本係超過1500万台币噶， 即係搞個 show。 因為咁之前都有講過啦，佢係包起咗成個運動場啊嘛， 係，運動聲嘅全部真係演唱會規格， 真係當係演唱會。咁其實你話係咪真係 exactly 係佢熱真人嗰啲演唱會，即係有門票嗰啲咧？咁可能大家覺得唔係咧，因為嗰個係小巨蛋，可能再高一級、再大啲啦。咁但係咁樣其實而家已經係基本上係佢哋話係呢個所謂嘅實景 live music show 嘅最高嘅一個報價嚟。咁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之前讲紧嘅，我觉得都算系台湾做线上音乐会个开端嚟嘅，就系刘若英。 Okay. 刘英其实喺4月头嘅时候，4月17号已经做咗嗰个线上音乐会啦。跟住一个音乐会叫做陪你线上音乐会。咁嗰阵时咧，佢就话由嗰阵时开始计到五月中一个月嘅时间，咁嗰个睇过嗰条片嘅人数咧。已經超過1.5亿啦！ 哇！ 咁另外一樣嘢咧都幾得意嘅，同一時間咧好多嘅樂手同埋現場做嘅技術人員都話咧，你想聲畫同步咧，其實係好難嘅。 系啊， 所以其实就好多人都话啊，点解系录起咗之后再播咧？就系因为佢可能试机嘅时候一路都解决唔到有冇办法声画同步嗰件事。如果解决唔到嘅话咧，可能好多时候佢哋就唯有退而求其次，选择我 live 录起佢，之后再 live 播出街，即系冇后期 edit 嘅。 香港之前曾经有一次系类似系啲慈善都系噶，即系邀请香港好多唔同嘅歌手艺人一齐做嗰个 show。咁我喺屋企咁啊睇紧啦，因为佢都系YouTube 可以直播咁样噶嘛。咁佢都系差唔多有成大半个钟都系声画唔同步嘅，都系甩声嘅。咁然之后去到某一个位，突然间就 fix 翻， 又会好翻咁 样。系啦，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咧，即系音乐会可能现场睇嘅时候就系台灯声，咁已经有好多嘅工作人员喺度帮手做紧嘢啦。咁睇线上更加系呢样嘢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咧想讲翻嘅咧就系嗰个线上音乐会咧，大家睇落啊，头先老都讲系一个蚀钱嘅生意嚟噶嘛，因为系啦，五月天嗰1500万啦，之后刘若英嗰个咧，其实都有成800万嘅。因为咧嗰个场地嘅特别嘅地方，佢拣咗咧系一个新竹内湾大戏院做演唱会直播。咁有咩特别咧？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去睇翻佢个演唱会 live 嗰个 show 嗰个现场环境。嗱，讲真。 因為佢個光嗰、那個燈光打到好 warm 好温暖，就好似舊嘅戲院。但係如果唔係嗰個色嘅光咧，就好啱落嚟拍鬼片。 哦， 即係你明唔明嗰啲咧？係啊，即係夜半歌聲嗰種咧，你感覺上好有故事。 係 啦，咁因為佢打燈打得好 warm， 所以你會覺得係一個好舊式嘅戲院。咁於是乎大家坐喺度聽劉宇英講佢咁多年故事、每一首歌背後嘅故事，跟住唱歌咁樣。咁就係呢、這個。場地其實佢本身唔係一個做音樂會嘅場地嚟噶，於是乎咧前期為咗可以配合佢，令到佢符合做音樂會嘅場地咧，即係聲嗰啲啊都調校都用咗好多嘅心機嘅咁喺度。咁、但係你話咧係咪一定係蝕錢嘅生意咧？咁又未必嘅。咁人哋都係打開門做唱片公司噶嘛，而家歌已經唔賣錢噶啦，仲成日要做蝕錢嘅，梗唔係啦。因為其實原來之後都有啲延後利益嘅，例如咩咧？例如劉若英呢個陪你線上音樂會，咪出咗隻碟咯。系、 okay. 啦，咁因为其实第一就系佢希望可以有个市场价值喺度啦，即系咁嗰个市场价值，首先咁刘英可能系出碟，咁、有一啲歌手咧可能系其他嘅广告嘅收益，即系所以其实好多即系。尤其是網民啦，即先係有兩種聲音啦，一種聲音就係、是、蝕錢嘢做咩做啊呢啲嘢啦，另外一種就係、是、一定唔蝕錢啦，你打開門做生意點會蝕啫咁樣？ 唔知㗎， 係啦，其實而家做音樂真係冇人知道， 真係唔知㗎，你係當事人先知㗎， 真 係。 咁但係其實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幾。我覺得是一個健康的運作的模式來的，就大家都在這裡探索，即是如果疫情的關係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完整的真實的音樂會、如果我是想做線上的，但是都是這樣說，我沒有可能一直蝕錢的嘛，那怎樣可以在之後找回那條數呢這樣、因為其實劉若英這個線上音樂會她很多歌是重新編曲的嘛，那都有重新再派台，重新再 plug 過，那同一時間剛才這樣說都出了一隻碟的樣，那今天揀來都是她這個 live version 嘅，喺線上有冇有唱過噶啦？咁、呢個 live version， 你聽到個 live 嘅痕跡噶，我覺得好貼近，好真實啊，叫做快樂天堂啊。 真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碧绿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量，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拥有 谢谢。系咪我呢位？谢谢。 其实咧，嗱，即系你听唔听到嗰种咧，现场大家一齐唱，即系一齐摇嗰种感觉咧，咁样。嗱，另外一个咧，即系制作呢啲 online 演唱会嘅难度咧，就系其实好容易咧就变得好有隔膜啊。 嗯。 但系你睇演唱会，你就系好中意嗰种互动嘅感觉啊嘛，咁样。咁呢一首歌系即系其中一个大家会即系好现场会中意大合唱嘅位啦，所以特登做到后边都系大合唱嘅嗰个效果啦、嗯。另外有一首都系阿刘若英首本名曲《后来》。咁但因为后来呢其实前面嗰 part 呢好赖嗰个呢通常都系交俾歌迷唱嘅、啊、之后再入返先系刘若英㗎嘛。咁然之后佢话点样做呢都系将大合唱搣咗去前面跟住刘若英唔使唱即系想营造返都系有同歌迷系啦互动嗰种感觉嘅。 系。嗱譬如头先你讲就系阿琼介讲嗰两个就系大型啲嘅 concert 啦。咁譬如喺香港其实有啲 artist 都继续系做緊呢一类型嘅 live 嘅即系可能定期可能每个礼拜呢就会开一个 live 就系自己 showcase 嘅音乐啦。咁樣咁，譬如其中一個最多人嗰陣時做咗成個月就 See All Star 啦，咁你就 keep 住啦，1930啦咁樣。咁而家 DJ King 咧，其實佢到而家都 keep 住係即係有一啲係 ED Live 系啊， 系即系打碟咯，咁样样系啦。 我好新奇有趣嘅，即系唔系长，可能十零分钟、几分钟咁样，但系就系等你每一日都接触下呢啲嘅音乐嘅类型，都几有趣。 系啦、啊，咁啊，所以系即系有一种新嘅生态咯，可能即系变咗你可能乐迷就系、是、首先歌手可能同你分享多啲佢嘅音乐，但系你亦都可能诶，一个乐迷就哦，原来我又可以即系同歌手有一种即系好近距离嘅一种少少嘅互动啦。 每晚都见到佢啊。 系啦、啊，咁啊，嗰个 DJ King 咧就系佢歌手进击的生。明咧已经嚟到有第三个版本噶啦，咁我欣赏佢就系即系邀请好多香港唔同嘅一啲音乐人咧就 crossover， 咁、就有啲唔同嘅系producer 就去同佢再做一啲 remix 啦，咁而最新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呢位同佢做 remix 嘅朋友咧就系香港一位17岁嘅 music producer 嚟噶，系啦，咁有呢首《进击的生命》嘅 Elysium 嘅 remix。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市民最快下个月八号开始会陆续收到政府发放的10,000元，呼吁市民收到钱之后外出消费，刺激本地消费，到时饮食业界会推出折扣优惠。被问到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黄店能否参加有关优惠计划，陈茂波说，政府鼓励不同店铺推出优惠措施，做到百花齐放。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说，参与优惠计划的食肆7月15日开始晚上6点之后会推出7折的优惠，8月会推出8折，有关的优惠只是做晚市不做午市，下个月5号下个月8号会公布参与的食肆名单。明天起举办绿色生活本地游的旅行代理商可获加倍资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在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优化措施之下，旅行代理商接待每名参加者的鼓励金由原本100元增加至200元，每间旅行代理商可申请的人数上限增加至1000名，每间旅行代理商可获得的鼓励金最高总额亦都由50,000元增加至200,00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群组聚集人数听日起会放宽至50人，新措施提供了良好契机，可以重新启动本地旅游活动。由于计划规定本地游需有餐饮和运输元素，亦需要聘请持证导游或领队，相信措施能够令到相关业界受惠。新华社引述全国人大法工委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经由委员长会议提请今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新华社报道，新华社表示，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有关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工委负责人向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的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以及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早前人大通过的决定通报，以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的字眼作为其中一项罪行，而新华社最新的公布就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取代。美国一个特别电讯小组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否决跨太平洋海底光纤网连接香港的申请，改为只是连接台湾和菲律宾。有关光纤网长12,800公里，2016年由 Google、Facebook 和其他公司合作建议铺设，以提高互联网速度和容量，但其中一间公司和中国电讯服务商彭博士电讯集团有关，担心如果海底电缆连接香港，可能会令北京得以收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小组声明又说，中国政府近期为取消香港自治的行动，以及可能容许中国情报与国安部门在香港活动，亦都加深当局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明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的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4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12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8元，升7.4。新上市京东集团系报234元。中芯国际23.2，升个半。美团点评 172.5，升一毫。中兴通讯27.75，升五蚊。港交所296，升两个四。汇德丰61.3，跌七毫。建设银行6.17，跌四仙。吉利汽车12.6，升七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02，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3，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5，跌100。港金现价报15,980，升6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8.84，卖出1,730.0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第一和第二线仍然封闭。现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芜湖街。现在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入口多车，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些少，断断续续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慢车，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反方向去旺角跟住开源道回旋处那段车多挤塞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有车龙，龙尾是过了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修路方面，长沙环大南西街因为爆水管，大南西街介乎长顺街至长义街的一段全线封闭的，一些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北大屿山公路东贝城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我是奶茶刘敬文，想知道我和两年半前有什么不同，那就要听实今个礼拜六下午2-4香港电台第二台，自靓仔的阿一和自有型的波性，我是你的后援。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日星期六晚7:30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好耶！ 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不会对外开放给公众人士。 哦， 咁又唔使唔开心。颁奖礼情况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劇奖专业最新资讯。 咁都好啊。 另外，当然唔少得我哋 TV31迟啲会有个精华版本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添。 So don't, young or,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young or,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昼嘅4:40，翻嚟锁动音乐阿劲嘅部分，为你介绍陈建安嘅新歌，为你介绍一种学说理论啊。 再开再生雪柜，吃饼吃包吃剂，再冻回睡房，听着世界像满肺。看灯掣极美丽，再开再熄，有点痴迷，说不出问题。再走出厅坐一阵，胡乱嗌就。 陈建安填词 Oscar， 编曲有 JNY 同埋陈建安，监制 Adrian Chan 同埋陈建安。嗰个名称叫做废学，讲嘅系颓废嘅权威。唔知道你点样理解颓废呢件事，但我觉得都可以拯救万民嘅。 眼光停在冰上，仍是游浪超像。尘山落头上，我点啊点啊点到被铺上，别得罪边个好似又接收不良，全太磨着墙，我摸足一个钟，有无需意自然记下，全出听众播音乐。 当中所讲，时代太差，可唔可以俾自己两日时间耍一耍废？但你可以话咧，其实做人唔系求废噶嘛，系求上进。但系其实另外亦都可以求一种潇洒。希望自己唔好再为情所困啊。 介绍一位台湾创作女歌手，佢个名叫做怀特，但系写法咧系问号加 T E。呢首歌歌名叫做《双车》，意思即系干杯。 Done again four times sakes, I will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You 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day, and I'm still thinking you'll be back. Since your movie won't get surveyed, and the truth you are again, don't pay. Is your mode is I know you will be touching me and I shall stray. 饮完呢杯就唔好再为情所困啦。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在家。夜色昏黄，傍晚渐凉，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我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地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懒懒散散地待在家，不出门不用洗头发。懒懒散散地待在家，真的是明天再说吧。我也没办法，别烦我，今天不想说话。 不同款的女仔，头先是属于夜晚的， 今天不想说话， 这个可能就是属于清晨和可爱型的。 今天不想说话， 台湾女歌手，她叫做吴培雅 Pia， 今天不想说话， 歌曲名称叫做懒懒散散地待在家。 我的今天你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 想要怎么过， 今天你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 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种女仔的生活哲学呢？就是不出街不见人，不用化妆，不用洗头的，但绝对是最舒服最他条的生活态度。是啊，这个就是你眼中女神的真面目了。 夜色昏黄，傍晚点亮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 唔好惊讶啦，我谂女仔系有好多小秘密未俾你知嘅，仲有佢哋嘅真面目。 自欺我有，世界笑我丑，改改生命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菜是大气候，绝不厚。天生未愿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似车，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晒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朋友，无罗马黑口，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面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人和女似姐，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个该个该那有用，不改此生我中风。天生未愿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似姐，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 啱先听到有陈海荣 Jace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天生异品》。你可能会觉得唔同嘅明星嘅心态唔同嘅。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whoa, 不用怀疑，没人像你一样为我付出所有。他说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yeah。歌响起，再一首，别停下来，别快一点。Lonely, oh my God， 关不住的光彩。